绘画。 罗贝尔先生，你好。 你好，见到你非常高兴。 你是什么时候到广州的？ 我是昨天上午9:05到广州的。 你住在哪个宾馆？ 我住在东方宾馆。 你哪一天离开这里？ 这个月3号或者4号吧。 今天是几号？ 今天是19号。 今天是星期几？是星期四吗？ 不，今天是星期三。 下午你有什么安排吗？ 3点钟要去银行。 现在几点了？ 11:10。 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